第二步就是石宣放血。 石宣放血 啊？ 哦，什么是石宣呢？ 就是十个手指头。 哦， 十个手指头的指尖用针扎让它放血。 嗯 啊，就是有的人不说没有什么尝试嘛，从来没做过这个事儿、 嗯， 看到家里有人晕了，他就晕了，他直接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就把这个患者手抓起来，十个手指头啊，你先捏他一只手的五个手指头， 嗯、哦， 一次把他五个手指头对对齐捏在一起，拿个针酒里消毒一下，没有酒精嘛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下子就刺完， 嗯， 五个手指头一起一起挤一起放血。 哦， 哎，这个就是比较简单。有的人懵了，他只会一个一个来。 嗯、 那么五个手指头同时扎，扎完这个手再扎那个手。 那如果说这个石宣放血之后，病人还是没有醒，我们怎么办呢？ 哇，今天你的问题还真不少。如果十个手指头都扎完了，病人还是没醒，救护车也没来， 嗯， 再把病人的十个脚趾头尖儿放血。 哦， 哎。我不等你说，我自己说吧。 嗯， 如果还没醒，咱们就往下找到什么地方的涌泉穴。 涌泉穴， 哎， 哦，涌泉穴在哪儿呢？ 在脚底心前脚掌的三分之一，脚趾都不算啊， 嗯、 前脚掌的三分之一。你要是把鞋子脱了，把袜子脱了，把脚掰起来，你看到这个脚底心呢？可能有的人年纪大的人看不着啊。不是年纪大的人自己一看就看到脚底心了。 嗯， 脚底心有一个人字纹，人字纹的纹头就是穴道。 哦， 人字纹的纹头就是人字的最上头那个地方，就是穴道。 嗯， 这个地方是急救大穴啊，一寸小针，就是缝衣服的细针，绣花针。 嗯， 你跟这儿一扎一点一出血，这个人可能比如说脑溢血啊，脑溢血的人这个地方可能会有黑的，就在这个部位是黑的、 哦、 你一扎那个血放掉了以后，他这个脑溢血可能就不会死人了。 嗯 啊，如若再不行，那么还有什么地方放血呢？ 哦、 百会 啊、哦、百会，百会穴、 哎、百会穴，这个你应该知道了哈。 嗯，在头顶。 对对对，头顶、嗯、啊，最最头顶的当中啊，两个耳朵连个线，鼻头往后脑勺连个线，交接的地方， 嗯， 十字交汇的地方，百会。这个百会穴呢，一般呢是放血用，啊， 哦， 哎，放血用。当病人整个脸呈现红色，啊，这就是刚刚中风。 嗯， 这个时候可以在百会放血。那么百会穴呢，刚才也跟大伙儿讲了，头顶心最当中的地方。百会放血以后，这个病人感到一阵清凉。 嗯， 凉到嘴巴，那么原先不能说话，百会一放血就说话了。凉到手脚的话，那么手脚立马就可以活动了。 嗯， 啊，非常神奇。针灸啊，它是传统中医的技法。大伙儿呢，想要治疗重病啊，你想用针灸，那需要长时间的学习。但是呢，治疗疾患的方法呢，很容易。就那么几个穴位，我一讲大伙就都能学会。哎，不过呢，每一位朋友，你学会了几种紧急的情况下的治疗方法，关键的时候就能解燃眉之急。 嗯，没错。 哎，我说到这个事儿，我想起一个事儿啊、嗯、我有的时候啊喜欢把头发盘起来。 嗯， 头上呢有一个发簪，有些朋友他就跟我讲，他说呀，徐主任呐、啊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也不时尚时尚，还梳那个发髻，插一个发簪。 嗯， 哎，其实呢，我这个习惯呢，留下来是干什么的呢？这个发簪呢，它一头是尖的。 哦， 你说是不是？ 没错啊。 万一遇到这个倒下去的人，谁身边现在还带着针呢？ 哦， 没人吧？你身上有尖的针吗？ 没有， 别针也没有，对不对？ 嗯， 这个发簪的一头是很尖的，拿下来手指头脚趾头啪啪啪就能救人一命啊。 嗯， 所以呢，跟大家讲这些，希望大家明白这些急救的方法，关键时候一定能派上用场。 嗯，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。

这是第一个信号，就是精神异常。那还有其他的信号吗？ 有，第二个还有啊，突然出现高热， 高热， 说平常都还行，怎么突然之间就高热了呢？ 这说明什么呢？ 说明他体内有感染性的病灶。这个灶底你可能不太清楚，就是这糖尿病它到了一定程度之后，身体的免疫力会极为的低下。你看这糖尿病人要是让蚊子叮上一口，哎呦那个痒啊，他都觉得全身在痒。他也特别爱招蚊子啊，因为糖尿病人他是酸性体质，体内的乳酸尿酸太多了，那么酸性体质呢就容易导致人的免疫力极为低下。体内呢就会出现一些感染病灶，他自己不知道啊，病灶一出现结果人就发高烧。这就说明他的糖尿病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。那接下来呢我再跟大伙儿说一说糖尿病啊发病之前的第三个信号，也就是并发症要来之前啊，就是突然之间的饥饿难耐。你好端端的，突然之间你饿得不行了。打个比方说，咱现在正在给大家讲养生呢，对不对？ 对呀。 你这就说，哎呦，我饿得不行了，能不能这会儿让我出去啊，吃个饼干，吃口面包，或者吃点什么？其实像工作当中，你饿了，大家都会忍得过去，对不对？ 没错。 但是他要是忍不过去了，这就是问题，这就不正常了。你说谁在工作当中啊，请个假，我得去吃两口。是不是？ 没错， 这就不正常。所以呢，突然之间饿得不行，不正常。正常人的饿，那是一点点的饿，慢慢的饿，不是突然之间饿得受不了。糖尿病人呢，他会感觉到这个胃里面什么都没了，完全空了。饿的他会怎么样呢？会哆嗦。 饿哆嗦了。 对， 如果到这个程度，说明什么呢？ 说明他的血糖的代谢紊乱。它会出现低血糖。 出现低血糖。 对呀，这个糖尿病人呢，一旦出现了低血糖以后，说明一点，他的血糖代谢完全紊乱。咱这个时候就不是光说那个糖尿病的事儿了。不是光说他高血糖的事儿了，是他的整个糖代谢紊乱了。那低血糖呢，这就非常危险啊。你看血糖高，顶多是一个酮症酸中毒，你要是低血糖的话，人马上他就休克了。所以说如果糖尿病人突然出现饥饿难耐的这种情况，就说明血糖代谢紊乱。这个时候的病马上就要加重了。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大伙儿有这个病，出现血糖代谢紊乱的时候，那么你要注意，你如果经常的低血糖，你出门的时候你的兜里得准备点糖。 非得吃糖吗？别的可不可以呢？ 别的也可以啊，比如说这个南瓜籽儿，核桃仁儿，你一边走一边吃，对不对？第一，你胃里有了东西了啊，多少有点它顶饿。第二呢，这血糖还不能低下来。第三呢，血糖它也高不起来。多少吃点以后。所以说这血糖如果降低的话，突然出现饥饿难耐，就说明他这个血糖代谢紊乱了，这个呢也是他的病加重的一个信号。 以前只知道这个糖尿病啊血糖会高，没想到这个严重了之后血糖呢代谢紊乱，血糖还会低。 是 所以说这个第三个信号也得引起大家的注意了。那第四个信号是什么呢？ 你怎么会知道还有第四个？ 我觉得 有第四个， 一定得有。 好像没说完，是不是？ 没错 啊。第四个信号就是糖尿病人突然出现剧烈的腹痛。 腹痛。 这个不是说拉肚子那个疼啊。他这个腹痛疼得受不了。但是你到医院吧，这个大夫给你摁呢，你是不是盲肠炎，对不对？右下腹他得摁。你要一摁，你这么一摁。大夫知道盲肠炎，他摁哪哪还不疼。 摁哪都不疼。 但是他里边疼，他摁他不疼。所以这个时候家里有孩子也好，有老伴儿有老人也好，